利奥波特倒下了。直至这一刻，所有观众才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再然后就是觉得无比的恶心，因为就在刚才，他们居然沉浸在了他们所坚决抵制的队伍选手的联系中，这对于专为看星星倒霉的围观打脸党而言，是多少失节的一件事啊。无极的术士选手在看到自己的利奥波特倒下的一瞬，没有太多的震惊，脸上更多的只是茫然。他忽然有一种感觉，这场对决好像与他无关似的，尤其是从君莫笑晋升开始，利奥波特就已经像是一个沙包一样随便被揉捏，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成了那种表演赛中衬托表演者技术华丽的存在。他的角色最终倒下了，三分之一的生命耗尽，他却没有给君莫笑造成任何伤害。二又三分之一的局面，这个三分之一看起来已经毫无用处的被踢开了。无极选手们简单安慰了一下术士，而后接下来要应战的两位就利用比赛之间的这点空隙简单交流起了意见。擂台赛也是要当做一个整体来打的。无极第二个出场的是他们的气功师选手，而何安和他的魔剑士人去也依然是作为无极战队的首关王牌，在擂台赛的第三战。两人简单交流了一下后，何安看到术士选手还在那儿发呆，笑着上去一拍他的肩头，你完成的已经很好了。何安的笑容看起来挺真实的，术士选手却更加茫然了，没有给对手造成分毫伤害，这好在哪里？何安却继续着他那真实的笑容，君莫笑的一个大问题在现在的局面下已经可以被我们充分利用了。 是什么？ 法力。 法力？ 术士选手扫了一眼电脑屏幕，画面此时已经退出了比赛，他的利奥波特不可能再站上比赛席，当然就被自动打入了观众画面，而在这里他是可以清晰地看到星星战队的比赛席位上站着的君莫笑以及君莫笑的生命和法力。君莫笑的生命依然饱满，但是法力此时却已经耗去了有四分之一。术士选手忽然一下就明白过来了，散人君莫笑的技能虽然都是低阶技，消耗低，但是因为技能的伤害同样不高，所以从最终完成比赛的角度来说，他所需要的法力消耗比起正常职业没有任何优势。从我们上一回合取得的比赛数据和我们进行的一些模拟测试来看，君莫笑手中的那件银武攻击力应该有些偏低，虽然他身上还有一些同样数据不明的银装，但从整体的评估来看，君莫笑的攻击力应该是低了符合他这装备水准该有的攻击三个准线。何安接着说道。术士选手点了点头，这是他们这一周准备中对君莫笑的研究结论，战术版里有写道。而现在何安再一次强调到这一点时，术士选手就更加清楚了。此时的君莫笑要完成一场比赛，法力消耗非但不会低于一般职业，反倒会更高，因为他的低伤害并不仅仅是因为技能等阶低，更有武器攻击低的问题。如果说技能等阶低消耗就少，等阶高了消耗也高，这当中存在一些平衡的话，那么因为武器低所带来的伤害不足，就只好靠更多的法力消耗来弥补了。挑战赛的赛制比职业赛要宽松一些，角色也可以携带药剂，但是使用数量上有限制，药剂使用一共只有一次机会。眼下的君莫笑打掉术士这么一个防低血也不多的职业三分之一的生命，就用掉了四分之一的法力，哪怕他喝一瓶最好的法力药剂恢复法力也不过20%，对于眼下的局面恐怕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君莫笑还需要面对两个满血满状态的选手呢。 我为什么忘了这一点？ 术士选手现在明白过来了，首先是懊恼起来。哎， 早点注意到的话，我想的就不应该是消耗他的生命，而是他的法力了。 我们大家都有点忽视了，不过现在发现还不迟。 战前没有提前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因为没有想到擂台赛可以打出这样大优的局面。毕竟君莫笑就算法力消耗负担大一些，但在有一瓶法力药剂帮助的情况下，料理掉一个残血再加一个满状态的对手还是足够的。通常的擂台赛胜负也就在这样的毫厘之间，别说一挑三，就是二挑三，在职业圈都是很少有的。无极战队固然是做了一周的充分准备，但别忘了他们可是上一轮里险些被星星一挑三的，所以他们没有自信地以为会出现如此优势局面，君莫笑的法力问题也就没有被重视起来。直至术士选手一挑二成功，跟着进入第三局开始和君莫笑周旋时，何安这才猛然想到了这一点。比赛一打，他当然也就很有节操的没有再去提醒术士选手这一点。在他看来，君莫笑的法力对付两个满状态的角色就已经不够了，利奥波特这一场能赚到多少消耗就多少吧。到最后消耗了君莫笑四分之一的法力，相当于抵消掉了一个最好的法力药剂，这个结果已经算是挺不错了，所以此时何安才能这样又真实又自信地微笑着。气功师选手已经上阵，角色很快就进入了比赛席位，他已经和何安彻底沟通过，他一局不需要去争胜，但是需要非常努力地去和君莫笑打消耗战，尽可能地加剧君莫笑法力的消耗，当然顺便能有些生命伤害那就更美妙了。擂台赛第四局很快开始，气功师角色天怒在比赛一开始就特别积极地出击了，原因无他，生命和法力这种东西每种职业每个角色天生就有一定的自动回复，当然在擂台赛这种间歇的时间，角色身上的各种状态会被刷新，而角色的数据也会锁定，是不会有任何回复的，但等这重新载入比赛，那这种自动回复就会开始发生作用了。何安也是很细心的人，所以在和气功师选手沟通的过程中连这一点都不愿意错过。事实上自动回复真的微乎其微，靠自动回复那是肯定支撑不了战斗的。不过何安很担心对手极其间隔的死活不打，就靠这样的自动回复来回复他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直至自己满意为止。天怒冲上了，何安连忙又从观众上帝视角去看君莫笑，发现君莫笑也在迎面赶上，似乎并没有那样卑鄙间隔的意图，心下稍松了口气。此时比赛开始，他也不会再给气功师什么提示，当下也是静下心默默地看起了比赛。气功师这个职业如果从攻击距离上来讲，只能说是有一些中距离的攻击手段，而不是像枪手那样彻底的远距离攻击手，于是这和君莫笑一相遇，先发制人的当然不会是他，而应该是君莫笑。如果是以往，面对这样的角色可能会觉得有些郁闷，但是此时气功师选手却乐得如此，太远的攻击并不容易命中，如果君莫笑真的就从最远距离开始发动攻击的话，自己索性就不上前了，就这样远远假装冲不过去让他消耗就好了。气功师选手暗暗打定主意，渐渐就看到君莫笑的身影，跟着距离接近，再跟着君莫笑果然远远的就发动攻击了。可是气功师选手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砰砰砰砰砰，枪声不断，但再连续的也没有超过两声， 君莫笑这根本只是在用普通攻击而已，而普通攻击是一点法力消耗也没的呀。气功师选手这里故作姿态的让天怒躲避了一番，结果君莫笑那边依然还是砰砰砰的，只是普通攻击。 妈的，你这是打兔子呢？ 气功师选手有点火了。君莫笑手里的枪显然是枪类武器中的步枪系，连发最多就是两下。此时君莫笑远远地站了个潇洒，端着枪一会儿一下，时不时连续两下的在那玩点射，看着像是在打猎似的。这样好不等于让他自动回复了吗？气功师选手一看自己的阴谋完全不行，说不得也只好继续逼近了，但他逼得也一点不强烈。君莫笑只要带点技能攻击，他肯定会咿咿呀呀假装很困难冲不过去的样子，让对方高高兴兴的再多来点攻击的。于是天怒就这么摇晃着冲上了。君莫笑这边似乎也没有一直拉开距离打猎的兴趣，也是迎面而来。 技能，来技能吧。 气功师选手心中不住的默念的。这距离君莫笑手头已经有很多技能可以用了呀。于是就在这完全扭曲的心理下，双方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至所有观众都目瞪口呆。 靠，天诺，你傻逼了吧？都这距离了，你这气功师还不开始攻击啊？你是准备和君莫笑贴身肉搏吗？ 气功师这职业近战能力是有的，但并不算突出。而君莫笑虽然有远距离攻击手段，但就刚才灭术士利奥波特那一遭，让人还是觉得散人这职业近战起来才是最可怕的。而现在这天怒都到了气功师可以攻击的范围了，还在那儿摇啊晃啊，好像等着挨揍似的。这货不会是被星星战队给收买了吧？